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刘墉。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com， 我系谭文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咁其实咧，之前亦都好多人都讲咗，即系以前啲人讲嘅时候咧，就好多人都当阴谋论啦，就系话高铁咧就系运兵用嘅。咁而我哋当呢样嘢系啦，我哋当呢样嘢系即系荒谬嘅阴谋论啦。因为点解咧？ 都唔系噶，我真心相信噶。尤其是谭博喺开台嗰阵时已经讲过呢样嘢。 系。咁就系呢样嘢咧，就系在于其实。如果你係睇翻嗰個那個政治大格局咧，你見到就係呢兩年啦，即係你會見到呢一年尤其係密集嘅，你見到所有香港嘅一啲政策嘅 agenda 咧，包括尤其係2030 plus 咧，呢啲嘢全部都係同呢個中港融合相關。全部都是跟中港融合相关。咁尤其是而家我哋讲緊呢个高铁呢，喂，其实高铁係如果你係讲 economically， 即係你话符唔符合成本效益，喂，赚唔赚到钱，回唔回本。咁其实而家佢就话啊，即係而家高铁呢就係交俾呢、這个港铁去营运㗎啦。 但你认真睇下喎，喂，港佢虽然话交俾港铁去营运㗎喎，但港铁系唔佢系嗰啲高铁嗰啲造价嗰啲乜嘢呢，佢系收咗香港政府钱㗎。 收咗 佢系从来冇諗过透过呢、這、一个、通车之后嘅分成攞返佢个本㗎喎。 佢冇咪 咁亦即系话佢低温开始已经知道呢一个系政治工程 ,instead of 佢系用嚟赚钱嘅一嚿嘢。 一嚟啦，二嚟呢就其实因为政府都身有事，都唔会系要求呢一个港铁赔装，点解咧？因为其实你嗱呢一个港铁就包，即系其实你搞呢个港铁嘅搞呢个高铁嘅时候，当然系做咗咧勘探工程啦，系嘛？咁但系当然就系你见到呢几年嚟咧，政府其实系做一啲叫做系工程嘅咨询或者勘探嗰啲顾问啦，喂，好多嘢咧都系即系，其实你而家见到。政府做啲公顾问报告呢，好多时候都係先有立论，然之后呢就係、是、做一啲语言艺术，你个报告里面就做一啲语言艺术去 justify 佢自己呢一个呢就叫做长官意志。咁我哋嗰陣时见得比较最核突嗰个例子，或者係最广为人知嘅例子，就係、是、呢个吴佩莹事件啦，係咪呢个HKTV 啦，即係嗰陣时嘅港事，係咪即係究竟批唔批港事啊，俾唔俾排佢啊，屌你老尾，原来你自己同呢一个即係吴佩莹嗰间呢个顾问公司摸底，就要佢讲到明係而家嗰个竞争环境係唔可以即係接受多一间嘅电视台嘅。咁再包括埋之前呢个林鄭搞个全民退保，佢又係叫人哋嗰间顾问公司改交过晒啲 地呀。你讲緊林鄭嗰单嘢係更加大镬呀，因为佢係叫周永新就係唔讲一啲唔赞成全民退保嘅嘢，然后呢就俾人公开咗嘛，话佢咁样林鄭咁样做係完全毁灭周永新嘅嗰个学术嘅 credibility 呀嘛。 即係呢就当佢係一个即係 尿壶。 唔係呀。即係我哋話你財經，你有財經演員啦。佢呢啲唔係嗱，即係當呢一個周永新咧，一個咁樣嘅即係咁有地位嘅人咧，就變咗你嘅政策演員啊。即係而家你嘅諮詢，即係諮詢，即係做諮詢啊，做資專業嘅顧問報告咧，嗰啲嘢全部都變成政府嘅，即係呢一個叫做政策演員啊，係嘛？即係我哋要記住呢一個名詞。你而家係好笑嘅。咁你而家正如就係話。你見到啦，呢兩日話呢個政府即係無端端又搵呢個房協係咪去研究呢、這個水泉澳以東南同埋呢個 馬鞍山芭蕉野公園同埋大欖公園嘅邊水 係啦，所謂邊水。 又叫叫研究可唔可以起一啲老人院啊，可唔可以起公屋啊，係咪，如果你反对嘅话你真係与民为敌啦，係咪，即係嗱就係要你研究啦。咁但係呢即係当然啦，喂政府不嬲都想搞，尤其梁振英不嬲都想搞，而呢一个叫房協做呢咁嘅研究呢，喂房協係最多凉粉㗎，係最 Q 多凉粉㗎。咁即係呢个好明显嘅。咁你讲返即係而家你嗰、那个嗰、那个头其实我讲到边呢个高铁，高铁系新有史，就系、是、因为喂政府就系专登就系做咗好多呢啲咩顾问报告，自己做假。咁所以呢佢自己亦都冇底气要呢个高铁港铁啊去赔钱啊嘛。系咪，个逻辑就系咁样样啦。咁喂你讲 economical sense， 咁呢个完全 make sense， 因为嗰阵时由十条行车变咗五条行车。如果你讲回本能力呢已经系劇减半。已经是劇減，是剩下一半了。原本你的回本期是十年的，如果你得回即是喂你得回一半的行车先，你是不是去到二十年了，你再计埋利息，利息那里是不是还更加。 你不嬲是不断地以是其实是讲 square form 那就去乘的啦，条数。二十乘二十讲了四百啦。 是啊。咁而家呢今日阿吕炳权呢即是不是琴日吕炳权呢就写一篇文。就话呢就引述呢个解放军嘅官员呢就一篇论文，就差唔多系上个月写㗎啦，就叫做深港地区就军民一体化交通运输动员体系构建。哇好 Q 沉啊。即系其实系讲啲乜嘢呢，就系话就建议香港同埋深圳呢就一起搞个交通战备办公室，即系简称就叫交战办。咁就係要令就个大前提就要令到呢一个呢深港区域一体化。嗰个一体化呢尤其喺嗰个军事上面嘅一体化。咁而最恐怖一样嘢呢就係话佢係要呢必要嘅时候佢係要动用埋香港嘅民用运力啊。民用运力 即系讲到尾一样嘢，就系话大陆咧，而家就唔想自己出口，就透过嗰啲咁嘅御用学者咧，就写一篇文出嚟，就话俾你听。嗱，呢条高铁咧，实质上咧就你香港人就冇捻粉噶啦。虽然你俾咗钱，咁嗰嚿嘢用嚟做乜嘢咧？就系话我解放军将来运兵用嘅。咁头即系喺咪后咧，阿希咧就问过一个问题，喂，咁其实如果你用呢一个嘅即系我哋而家讲九广铁路系啦，都可以做到。咁但实际上咧。第一样嘢就係话如果你用高铁嘅话北京运落嚟真係好鬼快嘅。第二样嘢呢就係话喂你直接运到去西九然后呢再游水过去中环容易啲呀，定係你透过呢一个嘅九广铁路就落嚟红磡然后搞一大轮先至过到海容易啲呀。 嗯， 两个 乜红磡都系喺海隔嚟啫嘛。 咁而阿吕炳权咧引述呢篇文咧，佢就 highlight 咗一段，就系话到时嘅香港嘅高铁啊、港珠澳大桥啊、航空码头呢一啲即系交通上面嘅基建咧，全部都可以用嚟做军事用途，用嚟做军事用途。咁嘅目的系做啲咩咧？系一旦香港出现紧急嘅情况，就可以动用深圳嘅。军区范围内嘅民用运力，即系我嗱，你听到呢样嘢，你觉得你所谓嘅紧急情况系咩情况咧？ 掟砖算唔算系啊？ 掟砖使 唔 使用？ 唔系呢个原因，而系佢哋开始觉得一样嘢就系、是、喂，你见到三任特首里边，喂梁振英系最听话嗰、那个，但系而家系讲紧越近梁振英离任嘅时间，然后就越嚟越多呢啲咁样嘅文走出嚟咧、嗯。喂，亦即系话究竟共产党对于阿林郑嘅嗰、那个？忠诚度究竟是不是出现了啲乜嘢嘅考虑？尤其是当阿林郑好蠢咁样叫共产党唔好同埋西环唔好干预佢咁多， 嗯 嗯， 亦即系话喂未来嘅特首，无论你选边个，无论系你系几有忠诚度都好，共产党系需要有啲实质嘅嘢，去到令到佢自己个心理上面系有一个嘅保障。 唔系即系你话所谓紧急状况咧，或者系协助维持香港地区安全稳定啊，佢咁样讲啦，喂，好难去想象到，喂，即系譬如头先阿希你爆肚嗰句又话，喂，你要用到深圳嘅解放军嚟做乜啊？你处理掟砖？ 唔撚係呀話係咪喂你而家講即係你講到尾即係你講你講就算港獨都好港獨係冇軍事力量㗎嘛眾所周知啦。即係呢個我哋所一聽就覺得好荒謬所以點解我哋一開始就話即係如果你話用高鐵嚟運解放軍呢係非常之荒謬而家佢真係咁講。 所以我咪諗緊香港有幾時有大鑊嘢啫最大鑊咪最近嗰鑊掟磚囉。 係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呢我諗就佢真係咁樣做嘅話呢有兩個意義啦。第一就係一個善波力嘅意義就即係好似阿龍頭先咁講啦即係好似咪後咁講啦就係話喂佢係咁樣體現主權嘅係咪喂咁屌你老尾如果你體現主權你起一個700多億嘅高鐵嚟體現主權喂貴唔貴咗啲呀大佬。 都唔係佢找數。 咁呢個係嘅。咁第二樣嘢就係其實除咗體現主權之外比較 practical 啲嘅我覺得係咪真係香港佢係咪真係覺得大陸係隨時有機會真係打仗呀咁而香港真係要備戰呀。 嗯。 即係你現實嚟講你只能夠係咁樣嘅講法講得通㗎喎。 嗯。 係咪咁你因為其實呢、這個習近平呢其實佢呢兩年呢佢對住啲解放軍啊即係或者係南海即係嘅一啲即係嗰啲即係解放軍啊不斷喺度講一樣嘢就係話能打仗甚至乎打勝仗㗎嘛係咪喂你成即係同之前啊阿胡錦濤又好江澤民又好即係其實佢係比較係有一個呢佢講出嚟嘅語氣呢係比較係會 prepare 緊打仗呢樣一個思維佢有咁嘅思維喺度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咁香港係咪要備戰呢咁而你要做呢樣嘢其實我一啲都唔出奇喎即係如果你咁樣做講嘅話因為你好難真係想像你係即係攞香港嘅即係解放軍嚟即係處理掟磚嘅問題。 唔係你再睇返成個大陸喂佢呢輪係想不斷咁樣尋求呢一個外交上嘅勝利但係你見到一大佢嗰個一道路一大高峰會打後返路列佢得到嘅咩回響嗰、那個回響就係安倍晋三同埋印度嗰邊就達成咗一個同盟㗎嘛。喂咁亦即係話喂佢其實係想透過呢一樣嘢走去 sell 佢嗰啲咁嘅過剩產能啊想走去掠奪新嘅資源咁然後反而俾印度同埋呢一個日本即係左右夾擊嗰陣時候喂咁佢第一時間要做嘅咩啫咪就開始起降囉。咁起降佢自己本身嘅嗰個經濟又 support 唔到佢起降嗰陣時佢要做咩呀咪就係掠奪附近嗰啲咁富有人家嘅資源囉咁佢附近得邊個叫有啲錢嘅即係嗰個咪叫香港囉就咁簡單嘅咋嘛咁所以佢備戰嗰一樣嘢其實就係準備搶你嘅錢呀 咁即係搭啲大白象嚟甩水啦咁其實 咪咁然後係你頂唔順咗大白象嗰陣時 咁呢個薯片佢即係喺呢一個特首選舉都講到明㗎啦佢點樣去分析即係香港嘅財政儲備嘅 breakdown 呢係三分之二嘅財政儲備呢去應付呢咁大白象嘅咁所以條數已經喺曬度咁但係香港人冇反應係咪即係呢個亦都好多人都認咗命啦 唔係冇反應而第一你話認咗命第二樣嘢太遙遠啦 嗯咁即係個情況就係咁樣樣啦。咁但係你話喂講郊野公園頭先我哋講郊野公園喎。咁而家就當然啦我頭先講咗啦就其實而家佢搵房協去做其實呢個好明顯呢就真係又係喺度借呢個房協做呢一個政策演員啦。係咪即係而家佢即係呢一任嘅政府就好明顯就係濫用呢一啲咁樣嘅即係政策演員就幫佢自己呢啲咁樣嘅 agenda 就投資抹粉㗎嘛。 但呢個甚至都唔係屬於梁振英自己嘅 agenda、 嗯。 其實甚係中資佢唔係共產黨本身叫梁振英找嘅單嚟嘅。即係點解呢你見到梁振英任內已經不斷咁喺度講緊呢開發郊野公園但係朝野都唔騷佢㗎嘛。咁佢要做實質嘅但係你見到近排中資尤其是海航啊黃岐山嗰邊咁佢要用咁貴嘅錢走先至攞到啟德嗰兩塊地返嚟。咁、 嗯、 對於中資嚟講喂佢雖然話咁嘅方法走去搶嘅啫但係返路嚟啲 land bank 裏面嘅持有者大部分都仲係本地華資佢又冇辦法逼到人哋嘔呢啲靚地出嚟㗎嘛。 咁就要開發新地囉。 新地又只有邊度咩地方啫咪就係郊野公園囉。 係啦就係咁樣樣即係咁樣去洗牌 即係就正中國民貴所講嘅，即係佢就要咁樣嘅方式咧，就然之後就去大洗牌咁樣。其實你唔淨止嘅，你就係講你講 land bank 呢啲嘢咧，你而家好多即係一啲比較戰略性嘅一啲事業咧，一啲生意咧，即係你話固網啊咁你而家除咗呢一個有線話賣盤之下外咧，咁而家去到好似話係咪香港寬頻啊都話賣係嘛？ 嗯， 係咯， 香港寬頻都賣。 即係越嚟越多人買喎，呢啲即係 好多你講緊大富豪都不斷咁拋售佢哋嘅資產㗎啦，好老實。 咁你去到而家 TVB 又係啦 ，TVB 其實佢你真係上市公司咧，咁而家就係話要回購股份，咁但係咧，喂，我真係呢、這個我真係要俾個掌聲俾呢個通訊局、哦，因為而家即係叫做係 TVB 要回購股份嘅時候咧，喂，你就係呢、這個喂，呢、這個即係你證監嗰部分，喂，你都要解釋翻。喂，如果你真係回購股份嘅話，喂，你究竟你符唔符合翻呢、這個通訊條例啊？喂，你真係本地人所持有啊？咁而你後面即係你一個 TVB 即係持股嘅呢個所謂 Unlion 呢間公司咧，喂，即係嗰個持 majority 呢個有投票權嘅股份嗰個咧，喂，就係呢一個叫做黎瑞光啊嘛。而唔係你嗰個呢個陳國強㗎嘛。咁陳國強雖然佢今日即係大難不死啦。咁但係即係喂呢個好明顯嘅，即係你而家你見到喂通訊局佢有個質疑，甚至乎係搵人請咗個律師係去查喂究竟呢個 TVB 佢自己嗰、那個主要嘅持股人究竟個 owner 係仲係唔係一個本地人。喂呢個我覺得就真係而你見到 TVB 的反應就非常之不耐煩，是非常之不耐煩。 嗯。 但是就你都見到喂即是香港即是你說通訊條例又好，即是甚至乎所有這些 institution 都不是死的，現在見到都。雖然大家都知道的了，你說黎瑞剛入股的時候你整個 TVB 都染紅了，即是 CCTVB 有誰個懷疑的，是吧？咁但係就當然啦，你對好多人嚟講即係唔會話對呢、這、一個即係 TVB 有期望啦，咁亦都即係我哋都唔會有期望，我哋甚至乎我哋自己都睇少好多電視啦， 我電視都唔知幾時開過。 我就有時食飯嘅時候呢無聊冇嘢做先撳住部電視嘅啫。 我食飯我睇 YouTube 啦大佬。 聽花生台 啦。咁啊，真係呢個我係覺得有少少意外啦，係咪，即係你有啲嘢你覺得好即係點講啊，好無力咁，甚至乎開始接受成為一個即係無奈嘅事實嘅時候呢，都仲會有啲人呢係會堅持嘅。 唔係，個問題係在於乜嘢呢，香港佢本身你好難去到動員，因為一啲好大嘅嘢就去動員人。除非咁樣呢，例如你講緊喺呢一個郊野公園起樓嘅嗰個問題，點解要堅決反對。喂，你唔堅決反對嘅話，喂你以後水塘飲嗰啲水全部都係家居廢水嚟㗎啦。喂，你即係如果你真係可以因為咁樣而令抓到人哋嘅 attention 嘅，咁係 OK 嘅。咁但係問題蘇花有冇咁嘅文氣先？ 唔係，其實你見到即係呢兩年，頭先我哋都講啦，即係你所謂嘅政策，你所有香港嘅即係大政方針咧，全部都係朝住呢一個這個融合，呢、這個中港融合呢一、這個大政方針係去做嘅。係嘛？即係我哋我喺呢一個石破天驚都同阿教授都講過個問題啦。咁你係 唔係對香港人嚟講，融合不是一個問題， 融合不是一個問題 係損害我哋每一個人嘅利益呢一樣嘢，我哋係冇注意到啊嘛。 嗱，即係你正如咧，就你睇翻阿譚海邦啦，其實佢一個好有趣嘅一個 mix 嚟嘅，佢係一個環保膠，但同時間佢亦都係本土諗。呢兩樣嘢結合埋一齊嘅時候咧，會見到喂開發呢個郊野公園，即係喂踩咗紅線啦。但同時間你搞呢、這、一個你起呢個公屋咪亦都係踩咗紅線，因為嗰啲公屋就唔係為香港人而起嘅。咁但係佢就不斷咁樣炒作。咁但係我哋都講咗好多次啦。喂，即係其實講真的，你公屋 你是起俾大陸人或者起俾新移民，呢個係危議題嚟。首先，如果你要公屋唔係起俾呢個新移民嘅話，你就要禁住香港嘅男人就娶呢個大陸女人啊嘛，係嘛？即係除非你可以咁樣做，即係你根本上你講啲係多餘嘅，係嘛？即係或者你更加 original， 你要做嗰樣嘢就係要鼓吹呢個港女優先。啊、即是特朗普上身是吗？喂，屌你真是用港女沟、啊、港女娶港女是吗？即是你只能够这样，你的下一代是吗？你所有的家庭全部都是 100% 是香港人出世，即是除非是这样样的，即是这个荒谬就是这样。即 是那 有个问题就是你要令到人哋关注这个议题那件事，那你需要做的就是动之以情嘛。你不断 标题 你不断上知你好像土白这样，就是我们几个人明白咯。那出面的人是不会明白的嘛，因为那一样东西没有直接牵动到他那条筋嘛。 嗯、 我直接告诉你，喂大佬，我铲了你行山的地方，但我被大陆人住，你扭不扭啊？好多人会嬲噶嘛？ 咁啊系，咁系，咁所以其实你佢呢个 mix 咧，佢咁嘅做法啦，咁啊确实系会有啲人注意到啦，起码就，因为其实环保胶其实系永远就系苦于一样嘢，喂，你究竟点样出一个 post 系会多啲人睇，系嘛？咁但系你叫人哋去关注150个名额，嗱，你虽然抢到眼球，但系依然都系。你咪又系咁样做唔到嘢。 我就问一样嘢啫。喂，大佬，喂，你俾房委会咁样走去铲郊野公园嘅话，喂，呢个唔系边唔边水嘅问题，而系你下一代将会饮屎水嘅问题。 嗯，系啊，因为其实亦都咁讲啊嘛。你今日嘅边水就系呢一个 唔系系冇边水啊，因为你系要有足够嘅地方啊，走去保护个水塘，保护香港人嘅食水啊，你先至可以有乾淨的食水，唔使淨係單靠呢個東江屎水。 當然啦，即係我哋 而家 係 當你 我哋以前玩阿楊講，佢亦都咁講，就係話香港郊野公園其實有個功用嘅，就係、是、保護緊香港嘅即係水塘，係啦，即係亦都有天然嘅一啲即係叫淡水啊嘛。 係啊， 係嘛？咁嗰個用途好緊要嘛？你見到而家萬宜水庫，喂，你成個即係香港嘅東面嘅一啲即係郊野公園。佢個最大嘅用途，你見到即係大埔鄰近大埔嘅嗰個我哋行過啦，嗰個叫做咩名啊？嗰句叫做 荃灣淡水湖， 係嘛？即係以至去到西貢嘅萬宜水庫，其實都係咁嘅功用啫嘛。我哋行嘅時候見到好靚，但係其實佢靚之餘，亦都可以即係供我哋天然飲用，係嘛？嗰、那個功用。咁好啦，呢一節時間差唔多啦，轉頭翻嚟，我哋真係要講下周浩鼎啦。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com， 我系谭志强。